二，综合练习。知识， 知识。 窗户， 窗户。 舒服， 舒服。 疏忽， 疏忽。 消息， 消息。 玻璃， 玻璃。 听见， 听见。 吩咐， 吩咐。 姑娘， 姑娘。 先生， 先生。 干净， 干净。 窟窿， 窟窿。 衣裳， 衣裳。 机会， 机会。 心意， 心意。 朋友， 朋友。 时候， 时候。 容易， 容易。 凉快， 凉快。 明白， 明白。 黄瓜， 黄瓜。 便宜， 便宜。 留下， 留下。 毛病， 毛病。 葡萄， 葡萄。 萝卜， 萝卜。 埋怨， 埋怨。 眉毛， 眉毛。 头发， 头发。 云彩， 云彩。 锄头， 锄头。 喜欢， 喜欢。 买卖， 买卖。 点心， 点心。 口袋， 口袋。